敏射马三月份部分威水战绩。 三四重彩咧就系一二三五七穿匀佢啊。二拖三六七九，咁啊三四重彩就二三六七九穿匀佢啊。 三四重彩就一七十、十二十三五只互穿捞完嚟买。 嗱，我嘅提供再重复一次，五号 Win Pay 头注啊，脚咧就系三号、四号、六号同埋十四号，五拖三四六十四，五拖三四六十四。咁仲有只标之王者呢只马咧，就又系即系啱晒呢个路程嘅。咁但系史卓峰骑牌喺个十四档度，咁我就唔拣佢啦。不过大家都可以留意一下嘅吓，即系到时如果即系睇啲赔率有即系有落飞啊，即系临场啊，咁呢啲你如果买三四重彩咧，揾到胆嘅话，唔系将佢互穿嘅话咧，你就可以加多只脚落去都得吓。 咁啊，三四重彩咧，我就即系都系啦，用翻呢只三号嘅永益线咧，就做复式马胆，咁就三拖一二十二。 咁啊，三拖二六十十一，咁啊，如果即系想佢啲热门啊，可能跑得比较差啲，咁你希望两只冷门跑出嚟前列嘅，咁你咪可以买互穿咯，系咪啊？七拖三四五六，咁啊三四重彩就要互穿啦呢场啊。咁我就揀隻六号做胆，咁啊脚咧就拖呢、這个三号嘅知道必胜啦啊，嗱呢啲都系热门嘅啊，七号嘅美丽跃动啦，八号嘅超能量啦，都系呢啲马噶啦，系咪？咁啊，我揀隻冷冷地嘅就是何泽尧嘅啊，鹰之星啊，咁呢只马可以搏懵嘅啊。大家好，欢迎收睇《郁敏踢爆》。今日是2020年的3月27号。在3月26号的凌晨，警方就去到这个中西区区议会主席郑丽琼女士的家，就是要凌晨时分，就去拘捕这一位在较早之前曾经在中西区区议会会议期间呢就對呢、這、一個即係、就是、警務處處長鄧炳強咧，即、就、係、是、非常之即係冇禮貌，被認為啊，又或者當場叫佢做 PK 等啊。嗱，當然呢一段個個都要講啦，因為好多人就認為呢個係報復嚟噶嘛。凌晨啊，即係十二點零鐘深夜啦，深夜之後咁跟住變凌晨啦。即係琴日有啲報道就講深夜其實就是凌晨時分。摸黑咁樣去人屋企拉個中西區區議會主席啊，呢、這個民主黨人啊，即係都喺民主黨裏面都好資深噶啦，從政都26年噶啦，係嘛？咁啊平時就即係冇乜人識佢嘅，老實講係嘛？咁你當然民主派嗰啲人就識佢啦。你問我，我都唔係好識佢嘅啫，係嘛？咁但係一夜成名喎，因為俾啲差佬摸黑去屋企就拉佢喎，拉佢咩咧？用一條喂已經即係可以講話係。第一次用的一條刑事罪行條例係嘛，叫做煽動意圖罪，就拉佢係嘛。咁我哋琴日喺踩場嗰度咧，都用有一節嘅時間就講下呢件事嘅。咁喺琴日咧，即係事件發生咗之後，大約十零廿個鐘頭啦。咁呢、這個鄭麗瓊就獲得釋放啦，應該其實應該中午獲得釋放嘅， 凌晨拉佢，即係12:00，咁跟住第二日嘅中午，咁即係十幾粒鐘啦，係咪？咁啊，韞佢十幾粒鐘，初初以為即刻嚇好快，咁佢又唔係黎智英啊，黎智英5小時搞掂。嗱呢一個咧好明顯，第一就係選擇性檢控，第二咧就係報復佢當日啊，即係以為自己係中西區區議會主席，你一哥嚟到我都唔俾面你，當場係嘛？咁但係法律就係法律，係嘛？你唔可以夾硬喂你即係報仇。係咪啊？呢種咁嘅心態咧，就非常之惡劣嘅，可以咁講。咁啊，一個警隊嘅負責人或者成隊警隊，喂嗰、那個心態、那個思維嘅模式就係對嗰啲佢睇唔順嘅、睇唔順眼嘅人要報復嘅，咁就好恐怖噶啦。因為佢係一個執法機關，係一個執法隊伍，係咪啊？佢擁有公權力，係咪？佢行使權力。喂，係法律賦予佢，因為執行警察嘅任務而要行使嘅權力。但係呢啲權力啊，必須係有界限嘅。喂，同埋你而家呢種叫做即係選擇性拘捕，係咪？假如你可以用得煽動意圖嘅呢一條過時嘅惡法嚟去拘捕一位即係民選議員，係咪？咁唔係話議員犯法就唔應該拉。但是你用一條過時的惡法，那個在政治上我們認為這個是暴政來的， OK？ 你暴政底下的惡法嘛，你如果不是暴政，你怎會將惡法還原，或者去將這些惡法，就是引用這些惡法來對付，就是政治異己，或者純粹就是因為他得罪你，是吧？你認為他得罪你，在中西區區議會你去列席的時候，你鄧炳強去列席的時候，這個鄭麗瓊出言不順，是吧？你調戲不順，於是呢你就在那裡抄抄抄抄抄，看有哪條例可以搞他，是吧？咁其實嗰個諗法就係、是、佢冇犯法，你點拉佢啫？啊，揾到喎、啊，佢喺 Facebook 喂分享係嘛，或者轉載一段消息係嘛？咁你認為呢個就係煽動意圖？咁你又唔用即係？私隱權或者較早時法庭咪話唔可以起底嘅，咁你用呢個起底或者妨害私隱嚟去拘捕佢，唔係用一條喂惡法，呢一條惡法就係殖民地時代嘅惡法，殖民地港英殖民地時代好多惡法 ，OK， 但係一直以來都係採取一種避而不用嘅方式，佢要有一個阻嚇作用嘅啫。我成日即係我記得我喺97前。寫文章的時候，我批評呢個殖民地政府呢啲惡法的時候咧，我係用一個即係、我比較客觀啲去評論嘅時候，我就話呢、這個就係一個緊箍咒，一個緊箍咒嘅作用。呢、這個惡法擺喺度就係一個緊箍咒。緊箍咒係咩咧？即係你大家有睇咗《西遊記》，你就知道係嘛？唐三藏啊，取西經係嘛？佢個大徒弟孫悟空係嘛？齊天大聖法力無邊。是吧？有个即是金刚棒好犀利，是吧？可以变好多个人出嚟得法术好犀利，是吧？就保护呢一个陈元璋法号唐三藏，就是取西经。但是你怎样去即是唐三藏他不懂法术的嘛，他怎样去即是去控制到这一只马骝，是吧？唔好作怪，咁於是就啊點呢個馬騮，戴咗個金剛箍，好靚仔。大家睇呢個《西遊記》嘅電影電視劇都見到噶啦，係咪？咁然後咧，佢就有一套緊箍咒。你唔聽話嘅時候，唐三藏咧佢就念咒，一念咧所謂緊箍咒，嗰、那個金剛箍係咁收緊，就令到咧。呢一位齊天大聖一啲辦法都冇，跪地求饒咁啊！咁但係《西遊記》就成日講唐三藏咧，成日怪錯好人嘅啊！咁呢個另外一個講法啦，即係用呢個緊箍咒嚟形容啲惡法或者惡政治咧。我記得我係睇過一本書，就係、是、陶伯川先生寫嘅，係嘛？就提到呢個緊箍咒，佢講嘅係當時即係國民黨戒嚴時期，好多法律其實都係緊箍咒。 嗱，緊箍咒就係要睇下你執政嘅人，你要去念噶嘛？你會唔會引用呢一個惡法？你會唔會念呢個咁緊箍咒？你唔念，你擺喺度，佢係有個阻嚇嘅作用。如果喺民主社會，緊箍咒呢種阻嚇作用嘅法律都唔應該存在。你呢一條刑事條例係咪啊？呢、這、一個所謂我哋琴日講過嘅呢、這個殖民地時代，你引用呢一條咁嘅刑事條例，即係100章法律，即係香港法律100章啊，第100章第九、第十條，第九括弧一條係講咩咧？煽動意圖係指意圖引起憎恨或藐視女王陛下本人、其世襲繼承人或其他繼承人，或香港政府或女王陛下的領土其他部分的政府，或依法成立而受女王陛下保護的領域的政府，或激起對其離叛，離叛即係離開、分離或者叛變嚇，激起女王陛下子民或香港居民企圖循不合法途徑促致改變其他在香港依法制定的事項，引起對香港司法的憎恨、藐視或激起對其離叛，引起女王陛下子民與子民間或香港居民間不滿或離叛，引起或加深香港不同階層居民間的惡感或敵意，煽惑他人使用暴力，或慫使他人不守法或不服從合法命令。好了，這個呢就是第九條括弧一，煽動意圖。我現在讀出來的時候，你是不是覺得很荒謬呢？有些人說，現在都沒有英女王，但是在那個香港主權移交之後，這些法律仍然保留，然後呢就用那個法例的釋義呢、那個部分呢，就將這些女王陛下、所有這些所謂殖民地政府這些指稱呢，就改成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和特區政府，那就保留這些惡法。但是有沒有用過呢？沒有用過，是嗎？因為大家都知道，你一用這個呢，你香港有個基本法在這裡，有人權法案在這裡，那你去到終審法院你就一定甩的，除非個法官，即是現在這個張舉能，是嗎？他即是出年做呢個終審法院首席法官，點佢黐撚咗線係咪？佢唔係用香港個普通法嚟去解釋呢啲法律嘅話，瓜得係咪？雖然陳文敏教授咧，即係喺琴日電台節目裏邊，佢就好樂觀睇呢一件案就一定會打到終審法院㗎啦，係咪？咁啊，甚至佢話舉證都好困難嘅，而家你呢個煽動意圖舉證好困難嘅，咁佢甚至就即係唔好話提議啦。佢係認為點解你個政府即係唔用呢、這、一個即係私隱條例或者藐視法庭去檢控呢？嗱，藐視法庭呢、這個就未構成藐視法庭，可能又可以話係構成啦，因為佢法庭頒咗個令不能起底啊嘛。咁如果你當呢一個舉證就係佢起底，起呢一個警員嘅底，即係起呢、這、一個，所以呢個仲未有證據啊嘛，因為係咪啊？因為網上流傳有一個叫黃文迪的警員，係咪有埋佢嘅相，就話佢開槍就打盲一個印尼女記者隻眼嘅咁。咁呢、這個如果你屬於起底，咁你警方咪去舉證咯。咁你咪用呢個藐視法庭，因為法庭頒咗令啦嘛，可以告佢藐視法庭或者私隱條例。嗱，呢個就是陳文敏教授琴日接受訪問嘅時候講嘅。好嘅，香港法律系嘅講座教授地位崇隆、德高望重的陳文敏教授，他點解你唔用私隱？你可以用私隱條例，可以用藐視法庭去告，但用呢條咧就好麻煩啦，係嘛？因為呢一條咧就佢認為好難舉證嘅，係嘛？咁因為如果你用呢一條嘅時候，法院咧就無可避免喺處理呢一個條文嘅時候咧，就會即係會啲辯方咧嘅律師就會提到會唔會違反人權法案啊？同埋究竟係咪合憲啊？即係話有冇違反基本法啦、啊？咁又會引起即係好多爭論嘅。所以陳文敏教授就認為：喂，你警方係要交代嘅，點解用煽動意圖罪嚟拘捕呢個鄭麗瓊咧？如果你認為嗰個係屬於起底或者公開個警員嘅身份，你就要用藐視法庭或者私隱條例嚟處理。 嗱，我當陳文敏教授呢種講法係啱咁嚟計，喂，你而家都係搞，喂，你都係搞咩咧？你都係搞暴政啊！而家又係係咪啊？用呢、這個用私隱條例同藐視法庭都唔啱啊！用呢個嚟告都係咪？即係如果單以當日你喺 Facebook 度去轉載或者分享呢一段新聞或者呢個消息，點構成呢個藐視法庭同埋呢個私隱條例咧？請問係咪？咁相對嚟講，即係陳教授就覺得舉證比呢、這個即係、就是、所謂煽動意圖更加即係、就是、容易咁解嘅啫嘛？你明唔明？都係未必告得入嘅喎。咁但係我哋而家其實對香港嘅司法係冇信心嘅，係咪？所以今日我講呢段嘅題目就係、是、即係其實想提醒大家。呢、这個係惡法還原啊嘛，係咪？呢、这個惡法還原，即係喺呢一個九七年主權移交之後，就已經好多具體嘅例子咧。最具體嘅就係嗰個公安條例啦。而家嘅公安條例，關於集會遊行，你係要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同九七年前係咪？你係冇呢一個所謂申請不反對通知書噶嘛？你遊行集會，你 inform 警察啊，唔係要得佢批准啊。你話啊，你如果申請不反對通知書都唔係，因為佢批准要批准集會嘅，集會多數係批准嘅，不過係即係話喺即係警方處理呢個群眾集會對面咧，佢一定要知道你啲人辦呢啲集會咧有幾多人啊，咁到時即係啊用啊交通設施各樣啊要配合啊咁解。當時立呢條法嘅時候咁樣解釋嘅喎，但係而家大家睇下過去呢。呢半年或者九個月發嗰啲即係反對通知書，所謂何事咧？係咪？根據法例講明係會引起國家安全啊嘅危機，或者呢個公眾安全係咪？公眾秩序咁你先至發反對通知書俾佢嘅喎。那個集會遊行，你而家唔係㗎，係唔係都發嘅？唔係發不反對通知書，係發反對通知書。你不過咧巧立名目啫嘛啦，即係。運用文字，即係啊，用文字嚟，即係喺度掩飾你，即係收緊嗰個集會同埋結社自由啊嘛，係嘛？呢、這個我喺九七前就呢一條法律，即係臨立會要立呢條法律嘅時候，喺九七即係香港未正式主權遙交，或者呢個臨立會成立嘅時候，我已經喺度批判緊呢樣嘢啦。我哋晨早睇到個危機啊嘛，係嘛？咁呢個咪為暴政去？明羅開道嘛！過去呢九個月睇到呢、這個就係暴政嚟噶嘛？喂，啲警察係無惡不作，無處不在，係咪？直情係發咗神經嘅。我舉一個例子，喂，即係其實呢啲例子太多，我哋自己親身嘅經驗就係、是、我哋《癲狗日報》記者三番四次俾啲差佬，一係就騷擾，一係就粗口問候，一係就胡椒噴霧招待，係咪？一係就拉你。一系咧就六七個圍住揼你，就係咁啦。最近嗰次仲好笑，見到我哋個記者落單，走埋去掹開個面罩，啡兩嘢行咗去，佢 short 咗咁嘅。點解會咁咧？呢個係暴政啊嘛，而家係好清楚啊嘛，係咪？你惡法還原，暴政肆虐，係咪？香港已死，冇得救嘅，而家係，係咪？咁我哋可以做咩啫？係咪？乜都做唔到，眼光光，係咪？所以我哋而家咪要講，係咪？你鄭麗瓊，喂，你用呢個煽動意圖罪嚟拘捕佢，而家未正式檢控，係咪？如果你用呢條罪去正式檢控嘅話，呢場官司會打好耐，係咪？如果唔係咁，你邊有得搞？要梗係就要從法律嗰個途徑自力救濟噶啦嘛，打到終審法院。但係並不樂觀嘅喎，大佬。而家成個香港法治同埋你法院嘅法官走曬樣啦，而家已經開始係咪啊？你有咩理由嗰個暴動罪咁容易就告暴動？係又告暴動，唔係又告暴動係咪？掟個汽油彈，嗰啲所謂汽油彈又叫暴動係咪？而家係周街拉人係咪？動不動有軍火庫係嘛？講到香港好似恐怖世界咁樣係嘛？好多暴徒好似即係呢一個即係伊斯蘭國搬咗嚟香港咁係嘛？ 咪就係要暴政咯，係咪？啲惡法不斷還原，係咪？香港咪就喂你，就算呢個疫症可以解決咗之後，香港都瓜得㗎啦。